好看也贵。红梅覆雪，兰舟笼香，一笑千金值。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大家好，我是孙烨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萧彻爷这个角色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一条龙吧。